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61集，地基提着石盒出来，裙摆上绣着闪闪发光的金线，脚步轻而慢，高贵优雅。 殿下又去给太妃娘娘送饭了。 面对他的侍卫出了声，有些紧张地同端阳搭讪。传闻帝姬飞扬跋扈，骄纵任性，但这几日看来似乎并非如此。他身上甚至有一种异常柔婉的女人味儿，总是不经意间吸引人的视线。这几天帝姬每天带着精巧的糕点进去探望赵太妃，想来还孝顺得很。帝姬微微侧头，眸中天真善良，又带着不可亵渎的慵懒优雅，平和温软地应道： 哦，是啊，母妃想本宫，本宫也思念母妃。 跟他搭话的卫士面颊微红，低头避讳，不再言语了。站在他背后的那名侍卫却暗自皱了皱眉。帝姬华丽精致的粉红色后摆上溅上了点点发黑的污渍， 那是什么东西啊？ 他心里暗想，乍一看还以为是血迹。 殿下，殿下！ 身后气喘吁吁地追来了一个人，老内监满头白发散乱，银丝在阳光下闪着光，满脸褶皱，面容浮肿而瘦骨嶙峋，肩膀竟连官服也撑不起来了，看起来老态龙钟。 徐公公！ 两名侍卫吓了一跳，异口同声。老人的呼吸像是拉风箱般费力，死死看着他，一滴浑浊的泪顺着他沟壑纵横的脸流下来，似乎是憋了许久才鼓起勇气。 殿下，您怎么能这样对待太妃娘娘呢？ 你说什么？本宫听不懂。 帝姬提着食盒，向着门前侍卫靠了一步，高贵而柔弱，像是匣子里易碎的夜明珠，需要费心呵护。侍卫腰上佩剑刷拉一动，提醒道： 徐公公，不得对殿下无礼。 你 徐公公的手指颤颤巍巍地指向帝姬，语气沉痛： 殿下，乌鸦反哺，羊羔跪乳，即使娘娘有再多的错处，到底也是你亲生母亲呀，您怎么能跟…… 帝姬的红唇微不可察地微微一翘，抬起眼来，眼中带着一点怜惜的笑意： 以下犯上。 朱唇轻启，眼中一点点结了冰，轻飘飘道： 朱。 吐出这个音节时的唇形温柔，仿佛是在进行一个缠绵的亲吻。侍卫的手犹豫地放在刀鞘上，心惊胆战地看着帝姬的脸。 不必，老奴服侍娘娘一辈子。 他发出几声干哑的笑，话音未落，他含着热泪砰地撞在宫门前的柱子上，热血四溅。侍卫的手一抖，一丝冷意爬上了脊梁骨。帝姬听见这骨头碎裂的声响，动也未动，提着食盒走了两步，又旋过身来看他，双眸又纯真又娇媚。 明天本宫还来给母妃送饭。 阿生不是你亲弟弟。 柳福一陷入了短暂的茫然。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了，他当时没有那么震惊，直到现在才明白慕瑶为何坚持追了出来。慕容氏的故事复杂，说书人折成了四折，明天后天便能讲完，便令那惶恐的说书人先行。他走了以后， 穆瑶才骤然吐出了这个惊天的秘密。柳福一细细思量，只觉得一阵冷意盘桓心头。 瑶儿，你仔细同我讲讲，阿生的身世究竟如何？ 我听爹娘说，阿生是3岁让他们从妖怪窝里捡出来的，当时孩子父母至亲皆不在。 柳福一捏着自己的手指，一声不响。他只在遇到棘手的问题时，才会露出这样的动作。 这个事情，你怎么从未跟我提起过呀？ 穆瑶的眼里含了一点忧愁的水色，在月色下亮闪闪的。 非但没有跟你说过，外头的人一个也不知道。我从小将阿生当作亲弟弟养，也不想让他在外面看了别人的脸色。后来家里出了事，我每天焦头烂额，也顾不上想这件事。 柳福一沉默半晌，安慰地揽住了他的肩膀。 你还知道什么？若是不介意，就说出来，我帮你想。 穆瑶靠在他怀里，顿了顿。 你记得阿生头上的那个发带吗？ 我记得。 小的时候，有一日娘把我叫到房间，当时阿生还小，坐在椅子上，脚都挨不到地。我依稀记得，那时他的头发还是披在肩上的，眉眼又柔，看起来像个小女孩。 柳福一轻拍着他的手背。 娘从匣子里取出了一条发带，当着我的面给阿生把头发扎起来，扎得很慢。梳好头以后，他就开始咳嗽，咳了好一阵，才扶着阿生的肩膀对他说，无论如何，这个发带不能摘下来，知道了吗？ 柳福一皱了皱眉， 这发带， 我只知道不是普通的发带，扎上以后，除非他自己摘，否则便不会掉下来。 然后呢？ 然后娘把阿生牵过来，对着我说，瑶儿看着弟弟，不能让他把发带摘下来，还让我对着那面刻着穆家家训的墙立了个誓，在那面墙下的誓言终身不能有违，我一直印象深刻。后来待阿生与我亲近了，便让他答应我绝不取下发带，这么多年一直耳提面命。 柳福一叹了口气， 你就没有问过你娘吗？这个发带到底做什么用的？为什么不能卸下来？ 娘对我说过，阿生救出来之前让一个妖物注入了妖力，体格并非普通孩童，性格也比旁人更加偏激，要多加引导，否则容易行差走偏，切记切记。 那就是约束规范的意思了。 穆瑶点点头，想到那个月夜穆生在他面前露出的爪子，心中一阵冰寒。 到底是我这个姐姐没做好。 柳福一摇了摇头，定了一下神，又摇了摇头。 不对，你再想想，从阿生小时候就开始想，想到现在。 穆瑶顺着他的话回想，从他初入穆家，扎上发带，长大，陪他历练，被旁人轻侮，一直到他暴露身份的那个夜晚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